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V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演出信息。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部剧是繁星戏剧村的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排行榜榜首，在2015-2016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至今已经上演近1700多场。大豆相声丁酉岁末辞旧岁献新作相声专场本周末登台龙福剧场，两天两场截然不同的演出，一场是全新创作的新作品相声专场，一场是所有演员登场的幽默戏剧。鹏飞组合李银飞、叶鹏的《过年不回家》把过年期间的漂泊游子演绎得淋漓尽致。75周年纪念版音乐剧《小王子》2月3号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这版《小王子》是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官方在我国唯一授权的中文版《小王子》戏剧，不仅献给孩子，也献给曾经是孩子的大人。话剧《玩家》周五在首都剧场再次上演，这部剧在抽丝剥茧的过程当中勾勒出收藏行的众生相，作品中既有普通百姓在这种时代变革当中经历的坎坷，又京味十足，幽默十足，犀利精辟。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将于3月4号到3月11号在中国某剧院大剧场上演。再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梳理了他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118件，既有徐悲鸿最为人熟知的《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巨制，也有徐悲鸿为创作《愚公移山》所绘的画稿与素描等等。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展览分为家、家教、家风三大板块，其中开篇的家令人怦然心动，家教家风部分更像一位和善的教书先生，讲述那些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事方法。阅读这件小事儿给他成长大力量，乡村儿童阅读公益展正在西单大悦城六层中厅展出，展览聚焦乡村儿童阅读缺失现状，通过在云南、四川、河南等中西部乡村实地探访，以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展示了乡村孩子阅读的点滴瞬间和生动故事。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今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精选出100多件中国春节年俗文物和瑞犬题材的艺术珍品呈现给广大观众。新水墨与都市文化中国新水墨画院艺术精品展正在中国新水墨画院展厅艺空间展出，展览将持续到3月28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是晴见多云，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5摄氏度。不过今天白天偏北风依然比较明显，最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空气非常的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夜间最低气温-60摄氏度，早晚气温仍然比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马上进入住在876，今天我们聊的是花花草草，或者说春节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现在说春节呀、啊、感觉好像挺早似的，但其实还有那么十来天就已经到了春节了。 是的，刚才我们还在一块儿闲聊，说只要本周末一进入到二月，瞬间就要到春节。 还真是。 包括你看有很多我相信今天嘉宾他们那儿的单位的有很多的员工，可能是到一月底的时候可能就要纷纷回家了。 对，就已经开始准备那个买车票，然后回家去过大年了， 对吧、嗯、然后等要回来的时候怎么也得到二月底才能够再回来。 对， 基本上二月这一个月，因为本身二月它也相对比较短。 对，是有探亲假。 嗯，你看看，那你探亲假 我就回家吃个年夜饭就行了。 对，他的探亲假就是从西城去一趟石景山。 多好多好。 是。 所以现在有的朋友啊，就比如说尤其是要回家探亲的朋友、嗯、可能早就有这种过年的感觉了。 是。 因为抢票你得早抢嘛。 是。 是吧， 而且归心似箭。 哎对， 真的。就比如像你、嗯、你现在就心里有一根就是说不出来的那么一个小钩子 啊。没有。 然后呢家里那边就开始收线。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比不过工作，我觉得。就是那个上节目为大家服务，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 哎对。真正到了回家的那一天，可能你还得从这个工作状态里边稍微拔一拔，真的是这是说真话、啊。 是，有可能到早上起来比如说某个点突然就醒了， 哎 该上节目了， 哎 后来一想不对，我怎么躺家里了呢、嗯嗯， 尤其一到下午这点或晚上这点肯定是倍儿精神。 是， 这个你一时半会儿调整不过来，就跟我们放完假回来又继续参加工作您需要有一段调整期一样。 没错，像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哎、因为平时本身工作就是跟绿植啊有不解之缘、 哎、 而且包括上学也是学的这些。 对， 那你会不会比如说你去小胖家做客一看，哎呀哎呀呀呀呀，你们家养的这个怎么都养成这样了，太可惜了。 对，会有职业病。然后去逛个公园什么的，在边上可能也说，哎这个是什么植物，那个是什么花儿、哦、啊会说。 哎呀真好、嗯、 真好真好。今天来我们家做客的先介绍一下我们两位，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对，来我们家做客的呢是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来自香山公园的吴小晨。小晨。 大家好。 哎今天呢因为这掰着手指头啊，这春节马上到了。 两周。 大家可能要准备一些这个比如说串亲戚的一些小礼物了啊，这个可能比如说准备吃的呀，准备干果啊礼盒啊等等等等，这些会有很多啊。还有一种也是大家在春节会经常选择， 而且特别喜庆， 那个真的是送出来又显档次又好，尤其是送老年朋友特别棒，真的是、 嗯、 我们聊的是年宵花啊。说到年宵花，好像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年宵花是什么呀？ 其实说通俗一点，咱们的年宵花就是专门为过年提供销售的这个一些花艺，就主要选择都是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热烈啊，大红色花比较多的，不像咱们平时可能啊年轻人会喜欢一点就北欧风啊小清新啊绿植偏多一点、 嗯、 过年咱们就讲究喜庆。 没错。 然后名字也一般商家都会起的什么发财树啊什么步步高升啊、 嗯、 就这会往这个喜庆的这一块来贴。 嗯， 所以就是专门为这个过年来准备的一些调控花期的这些花儿、 嗯、 就叫年宵花。 嗯 嗯，哎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些花儿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这个季节它才这样的， 对， 但是专门为了这个季节然后种植的人员去给它调理的。 对，也有就是我们叫调控花期，就有可能会利用一些叫长日照啊短日 照啊，这种花，有的花它可能开花它要求的日照时数会长， 嗯， 有的花呢就是说日照时数过长了它倒不开花了， 嗯， 所以它会进入温室，包括用一些套塑料袋啊或者套一些这个黑布遮光的这些手段调控它的花期，让它到春节这个时段来开花， 嗯， 包括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水仙，其实也都是我们可以家里就是自己调控的这种植物是比较常见的， 嗯， 因为我记得上次在上节目的时候，他就曾经介绍过嘛，水仙当然就是给他切的那个单料， 嗯， 然后为了让它能够控制在春节的时候，好像要给它放在暖气上啊，或者什么去控制它的温度， 嗯， 对， 嗯嗯嗯， 因为水仙也比较香嘛，而且水仙是咱们就是传统的花卉，基本上每年感觉每个家庭都会就是弄一盆水仙，对，弄几头也香。然后呢这个过年开这些就是这个小白花也比较清新，就是特别好看，摆在屋子里。 嗯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年宵花，您选什么样的花，最关键的是选完这些花您怎么养啊。 对， 一方面可能是送朋友啊，送这个长辈， 嗯， 还有呢可能有很多的长同时自己就已经是长辈了，有很多的比如说学生也好啊，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也好啊，可能会送来花。送来花都会有一个问题，而我们家就有这样的问题，开一周 然后 啪是怎么抢救就抢救不来，真的这 你先说你抢救过吗？ CIU 什么的都抢救不过，真抢救过，就买，就因为送的比如说有送那种兰花嘛，非常好看的兰花， 君子兰， 而且兰花还是挺难得的，也挺名贵的一个品种， 是是是， 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看着就要凋了，就蔫了，说哎呦，说不行，咱们得抢救一下，去到花鸟鱼虫市场就问人家，嗯，我们家的兰花蔫了怎么办，人家拿出来，哎，这是强心针啊，你给它撒点这个什么养料就可以了， 嗯， 而且还说你们要换土啊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全照着办了，到最后还是死的就剩一只了，所以就这种年宵花我觉得挺是 感觉是一劲儿的事儿， 但是你跟他好歹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相处了七天的时间也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死我们心情也挺难受的。 哎，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第一种确实是小胖他们家就是在养殖方面欠缺啊， 刚才我们还聊 是吧，可能 命里缺木， 啊， 克木， 我以为全是火命的第二种有可能就是商家本身弄的这种就是一剂，这季完了他肯定辟了，你怎么救都没戏， 有可能，但是有的植物啊就是像球根类的花，比如风信子咱们现在也常泡， 嗯， 就这种花期它本身就短， 哦， 它有的它花期确实它就是一个月的花期，这个是正常的，然后也有的花它就是冬季在休眠，它就是不开花， 嗯， 有可能就比如说商家他那儿的条件好啊，他都是有这种繁殖基地， 对对对， 有大棚，他不管温湿度也好啊，还是说他这个阳棚的光照是很强的嘛，他光照强，他对水分的需求大，他蒸发量也大，他就可以大水大肥， 嗯， 但是这个花搬到咱们自己家里了，第一它环境变了，它本身它就会有一些不适应，它会有一个浮盆的过程，第二是咱们家里达不到那样的条件，你达不到给它大水大肥去促它开那么多的花，有可能就是它回家以后那个肥力就是不够了，以后它那个花慢慢就会变少，就会凋零，而且有的花比如说咱们回家可能控制不好， 嗯， 我的水可能就是尤其蝴蝶兰这种啊，我可能就是哎我断了两天水，可能尤其过年呀， 嗯， 回家啦、 嗯， 或者走亲访友的， 嗯嗯， 我两三天没浇水，断了水了，嗯，有可能这个比较喜湿润的花，它这个花就会直接就凋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跟您家里的这个小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嗯，哎，就但是说我说的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嗯， 但是我也看过，真的有人家养的特好，就你送什么，人家都能把它养的挺棒的，人过了两年，你说哎，你看这一盆还是你前年送给我的那盆， 嗯， 人家是真能养得好， 嗯， 所以不是说就是 我是记住了，以后如果要是过节再送你年宵花，就每次送 绿萝就好， 这是一个新款的刺儿球，一个月不浇没问题。 可以啊，今天咱们聊一聊过年咱们送什么花，最关键的是送的这些花怎么养呢，您如果有一些家里边的花卉养殖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小陈在这儿问一问他，北京文艺广播啊，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嗯， 咱先让小陈推荐一种花呗，就是适合在春节的时候送给长辈的，嗯， 其实春节咱们现在年宵花市场上最常见啊，而且咱们最爱买的就是兰 兰花类的、 嗯、 这个兰花类现在市场上最常见的叫大花蕙兰，它是以花多色艳为这个为主卖主商家主推的这么一个卖点。其实咱们现在这个市面上常见的兰花呢，主要就分成就是国兰，国兰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花卉，就比较清雅的那种。 嗯 啊，然后还有一种叫洋兰，主要是两大类，洋兰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大花蕙兰和咱们这个蝴蝶兰，这都是 洋兰就是从 对。就是外国进口培育的，然后咱们中国引种来的这个花，现在这个大花蕙兰，咱们园艺栽培种就大概就得有上千个品种了。对，而且这个大花蕙兰它其实就是特别的喜庆，就是送长辈肯定就是他们会特别喜欢。但是这个国兰和这个洋兰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咱们国兰呀比较耐旱。 嗯， 就是它对水分的需求没有那么的大，它可以适当的，就比如您七天左右浇一次，您要天天用水沤着它，肯定就不行， 烂根了。 对，就烂根，而且就是它的花儿也不容易开好，叶子也容易发黄。 嗯， 然后像咱们这个就是这个洋兰类的，就是蝴蝶兰呀和这个大花蕙兰呢，基本上都是机制就会选择商，咱们买回来的时候，商家就会给咱们选择的机制就是这个水苔，它的吸水性特别好， 嗯、 而且就是也有一定的渗透。就是渗水力也比较好， 嗯、 所以咱们像这种洋兰浇水的时候，就是把它浇透，差不多三天浇一次就行，这个是比较喜湿润的。 嗯， 兰花这类的品种都不能晒，只要一晒，它这个花儿也好，叶子也好，都会变得特别不好，因为它的花瓣花瓣特别薄， 哦、 就是水分很一晒特别容易就是变黄或者就比较打蔫了， 就是、一晒就容易晒伤。 对。所以就是兰花还是很讲究的，但是只要咱们家里的这个湿度能达到就行。如果说您家里摆在暖气旁边湿度比较大，建议您可以就是套一个塑料袋，就是连花盆都套上，这样来增加它的湿度，就是喷一喷水，这样会好一点。 哦， 嗯，而且像咱们国兰这一块，就现在兰花品种，我上周也去了一趟花卉市场， 嗯， 就是兰花品种太多了，琳琅满目，就根本分不清什么兰是什么兰。其实就是今天正好借着机会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最基本的分辨的一个方法啊。像咱们国兰这块儿，主要有什么春兰啊、蕙兰、墨兰，就是好多个这个兰花的品系。但是咱们市场上最常见的就是春兰，它的这个花剑就是开花的这个抽的这个挺叫花剑，它这个花剑是比叶子要短，基本上就是一个花剑上面一朵花儿。啊，但是像墨兰这种呢，就是它的花剑花挺会抽的特别的长，会比叶子要长，而且每一枝上面能有4到11朵花，这两个品系就很好区分了。这样一说，您基本上到市场里一眼就能看出来。 嗯， 然后像洋兰这一块，大蝴蝶兰咱们都认识啊，蝴蝶兰传统上来说基本上都是一枝一花。 对。 嗯，它很少有说一颗蝴蝶兰长出两枝来，如果有商家肯定也会把它剪掉，因为要集中养分嘛，为了让它的花开得更好。 嗯， 如果说有一大盆这种，肯定就是把好多株组到了一起，会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吧，景观这种。 嗯、 像一般蝴蝶兰，可能就是特级的那种啊，就是花越多越好，就叫特级。然后像 A 类、B 类、C 类都是9到10朵、7到8朵，就是花越少会越便宜一点，这个价格。 反正我就记得在早多少年前那个时候就炒这个君子兰，炒得特别的厉害。 嗯， 对。然后包括到现在过节的时候，送老人啊、送长辈啊、送这个也多。但是我记得那年我去花卉市场看，大盆的，然后开特别好，然后他专门拿那种特制的那种枝子把那花都给它支起来、 嗯、 就让你觉得我天哪，这花真挺拔， 嗯， 看着就舒服。 嗯， 但是基本上一个月完了，花一点一点一点都掉没了，也基本。 其实我觉得君子兰都说就是君子兰好养，但是开花难。我记得小时候我姥爷就有一盆君子兰，就好多年都不开花， 天年开一次。 对，就是它其实是因为咱们北方的水碱性特别大，但是君子兰真的是典型的喜酸性的花卉，所以咱们如果说这个君子兰真的，您要真是好几年了没开花，您尝试去加一点硫酸亚铁，这个会很有效的能调节这个水质。 哦、 嗯，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它这个君子兰对土特别挑，您看市面上咱们卖的土一般都是有啊那个 那个养花的土、养菜的土、养多肉的土，有一种专门的君子兰专用土，它主要是以这个松针土，就我们都叫松毛子土，以这个土就是为主，它既要有养分，还要求这个土壤必须得疏松透水。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会可能就是不太懂，会觉得哎呀怎么听着都冲突啊，又得透水啊，又得有营养，还不能太透水，有光照还不能强光照，是吧？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您家的这个小环境都得那个给它调控好了，它才能使它开花，所以这个还真是得是一个自己总结经验的过程。 这个花不适合你养，对，真的 听都听晕了。 是的是的 是，哎呦，这兰花这东西，这我还是算了啊， 是 看是看过啊，但是这养我估计费劲。但是你刚刚讲完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去花卉市场 就是会好分， 好歹 直观一点。 对对对，最简单，我要国兰， 嗯， 对吧？国兰有哪些啊？我要洋兰，洋兰有哪些啊？对不对？大概就这样。 对，而且他刚才说了 A B C 级大概怎么区分？ 嗯， 花数的多少，价格都不一样， 对， 就你不会让商家懵嘛。 嗯， 不过倒是也好，就比如说现在花卉市场商家也还算不错吧，因为竞争本身很激烈，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贵。 对。 然后比如说像我去的话，如果我问他的话，人家也会相对容易的跟你说，就比如我要跟他说，大哥，我要买这个好活吗？他一定跟你说，哎呀，这个好活，哎，它吸阴或者它吸水，你回去最好换个盆儿，类似这种简单操作方式，他一定会告诉你。 是，所以你看，有的花卉市场的那个摊主啊，人家可能是被问的太多遍了，所以他在盆上就写这一片都好活。 啊，是吗？ 这一片的我单独告诉你，就是写着好活区， 真的， 这边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有的人家当然有人家经常养花的，就知道到那儿自己去挑什么，不用问你说这怎么养。 对对对， 一般去的可能都是像我这样的，不怎么会养花，一开始也是一个初学者，又担心他命不久矣，所以呢，希望多学点，就问哪个好活呀？一般商家都说都挺好活的，这一片。啊，都好活，但是你一看好活的基本上开花的少， 是都是， 哎， 按我爸的话说，哎呀，你养的这都是草。 对对对，没错，这兰花是年宵花的一个比较大的品类，是吧？ 对， 嗯， 然后其次还有比如说杜鹃，这个是老人最喜欢，这也是咱们最常见的。杜鹃也是典型的喜酸性的这个花卉。 嗯， 然后开花呢，就是杜鹃一定不能晒，强光直射那个花就马上就会掉，而且只要杜鹃一断水，那个花就花苞有的都能干在那个就是这个枝上。对，我们曾经就是有过一盆，就是开花开了一束结了一束的花苞，特别好，觉得哎呀这盆肯定能开得特别好，就有几天不在，人没在。结果回来以后，这个花苞全都干在树上了，就得重新一点一点的养。它对杜鹃，反正一定要2到3天左右浇一次水，别晒，啊，就能养的比较不错。杜鹃就是一般主要咱们看就是看树形，树形会饱满一点、圆一点，别长得哎拔高不好看嘛。然后第二就是看花苞，花苞越多肯定就是越好。 嗯 嗯。然后温度适宜的话，回家开花是没问题。 哎，那现在室温，比如说家里暖气，有的小区烧得很好的那种，它相对比较热，那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温度太高啊，反而不利于就是这个花期变长。就比如说水仙这种事，就是如果说咱们希望它快一点开花，你赶快开花，赶快长花苞，那可以把它放到就是比较温暖的地儿，放到暖气边上。您只要保证水，只要暖气边上放，只要就是把花放到暖气边上，一定要想着浇水，因为这些东西都它是有一个平衡的嘛。然后如果要是说那个您要是放到凉一点地儿，它肯定就开花慢。但是如果它开了花以后了，您还持续把它放在温度特别高的地儿，就是它的花期就会相应的缩短。所以像水仙这类的花都是，如果咱们长花苞了，马上要开花了，您想让它开得久一点，您就把它拿到离暖气远一点的地方。这样来延长它的花期。 也是，这么 或者就把它放到就是家里的这个阳台，放到阳台上。就是别在室内搁着，阳台会相应的 冷一点，凉快一点 啊，相对凉快一点，然后开窗啊，通通风，这样会降低一下室温。 哎，我刚听你介绍的，等于是开花的都最好别晒着，是吗？ 也不是，比如说像就是咱们现在还有这个长寿花。

国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色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 876。 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到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香山公园的小陈，跟我们聊一聊年宵花啊，就春节之前，大家如果想买一些花送给长辈、送给朋友的话，买什么好呢？最关键的是怎么养。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上半节的时候，小陈已经说了很多种，其实这些种呢，大概的饲养的方式，包括他们的喜好，简单的说了说，其实归置包堆还是您得对这些花卉稍微上一点心，包括在过节的时候，我想可能还有一种，就它虽然是个绿叶植物，但是看着就跟开花的，叫红掌，好像这个也有，就因为它叶子有绿的也有红的， 对， 所以这个也当花也送人， 对， 也 比较喜庆。而且现在鲜切花就是红掌啊、白掌这些用的也很多，它的用途特别的广泛。但是像红掌这类，比如说咱们挑呢，第一就是要看这个红掌它的颜色艳不艳、正不正。 嗯， 现在品种也特别多，不光有粉掌，还有有红掌，还有粉掌。对，就是它现在的变种很多，咱们就是要挑它这个，一个是看它有没有破损的情况，就是颜色呀怎么样，亮不亮。如果说拿回家以后它的颜色就变得暗了，就证明就是缺光照。包括还有凤梨，还有一种凤梨都是就颜色比较鲜艳，如果回家暗了，您就给它稍微适当的晒一晒光，然后它的颜色就会变得更加鲜艳一点。其实红掌在这儿，我觉得可以跟白掌一起说一说，就是就比较乱啊，现在名字也特别多。 乍一听以为这是个吃喝玩乐的节目。 对，红掌、白掌，白掌还给起名叫一帆风顺啊，现在都是取这种有寓意的名字，所以就基本上不知道学名是什么，一到市场眼花缭乱。但是其实这个红掌和白掌它并不是一个科属的东西，它的习性也不一样，所以千万别把这两个拿回家了，一个红掌一个白掌白起养吧，就它就不行。这两者是红掌它是花竹属的东西，它就包括凤梨也是，刚才说是如果它颜色不鲜艳可以去晒，但是白掌就一定不要晒，白掌是喜阴的植物，它的叶子 它其实是白鹤鱼属的白掌，它的叶，这鱼类的植物都是耐阴，然后不能晒，一晒跟绿萝一样，叶片马上就发黄，然后它那个白色也会变得，就是跟被揉，那个花也跟被揉了一下， 嗯， 就是变得不那么白，就发黄，叶片也会变薄，所以千万别晒， 嗯， 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回家要区别对待。 明白。 嗯， 一帆风顺放北屋。 对。 红掌可以放南屋， 哦，对，但是这两种植物都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所以您浇水就是还是用手指肚蘸一下花盆，让这个手指能就是哎将将的湿就可以了，千万别一下摁出水来， 嗯， 保证这个湿度就没问题。 嗯嗯，今年的北京啊一直没下雪， 嗯， 然后说刚刚还在聊说可能有点像2008年的北京似的， 嗯， 2008年北京过年的时候好像也没下雪，就是之前一直没下雪，南方一直在下大雪，后来呢到了过年的时候北京才开始下了点雪下来，所以不下雪吧，这长时间的不下雪就干呢。 对， 家里边也是这样。 嗯， 我们睡醒觉之后，你都会发现鼻头三角区容易出油的 部分，尤其有暖气以后， 哎呦，这起皮儿，这就说明特别的干。 嗯， 我们在天气预报也提醒大家，什么这个这个风干物燥，小心火烛，对不对？那像特别干的时候，刚刚你说的洗湿润的这些花儿。 嗯， 你说三天浇一次水就行了，但是现在这么干的情况下，我是不是要稍微多一点？ 嗯，其实我是比较提倡看光浇水，就是如果您家的这个小环境，您摆在阳台，阳台呢， 嗯， 阳台有的也安暖气啊，阳台也不是那么的冷， 嗯， 然后呢，您这个光照又特别好，证明它这个土壤的蒸发量比较大，然后这个光合作用也会做得比较好，您就得就是多浇水，就得正常浇水，就不能断水。如果您摆在暖气旁边那更是了，我现在跟您说2到3天浇一次，如果您放在暖气旁边那您就真的一天差不多浇一次就行，但是也别过啊，您要观察它，就是别让这个水过多，如果说真的一天能烤干了，那您肯定每天浇水，如果说一天烤不干，那还是保证2到3天浇一次。 明白。 嗯， 您说的这个烤干是土干还 是？土干了以后会发白。 哦， 嗯， 哎，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带有喜庆的它可以开花的，当然了红掌这个单说啊，因为它的叶子就是那种很艳丽的样子， 嗯， 除了这种以外还有带果实的，可能过节的人也会送，你比如说 橘子、 佛手柑， 啊，哇，这硕果累累， 嗯， 啊，人都送过去，特别是南方朋友喜欢这样， 嗯， 那这个 就 好弄吧， 对，不好弄，因为南方的植物到北方本身它就存在一个气候的差异，然后就是咱们家主要其实还是湿度，咱们的湿度达不到，因为它要是挂果的话，尤其是就是小金桔还有这个佛手柑，它挂果的话，它那个如果它这个就是这个叶基这块它都干了的话，它是不可能能挂住果实的，很容易就脱落了，最后这就会发生您在市场哎呀觉得特别好看喜庆买回家了，2天果就掉了，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柠檬都会出现，所以您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了，您就赶紧弄一个塑料袋喷喷水把它罩上，罩还不能说就是我就罩有植物的这一半， 嗯， 啊，花盆也要一起罩上，因为植物就是它的根系会追着水嘛，如果说咱们把上面罩上了，它这个上面湿度比较大，下边花盆依然就是比较偏干的话，它的根就不利于往下扎，它的根就会总是在表面浮着，懒吗，就它能喝着水它还往下扎什么呀， 相当于人工整盆桑拿， 对，就是增加它的湿度，或者您就每天在周边喷一喷水。其实有的说植物啊，它喜湿润，咱们就会误认为说，哎呀，我就多给它多浇点水，每天都给它浇水，用水沤着它。它喜湿润，喜的是空气湿润，是整体的空气湿度大，并不是说你多浇水能解决的。嗯， 整一个加湿器，天天喷着它。 对，反正就是尽量那就远离暖气，远离暖气啊，也别晒。 哦。说拿塑料袋是干这事，我还以为拿塑料袋掉了就捡起来啊，放着吃吧， 你拿着打包带走是吧。 这些就是观赏类的，比如说那橘子呀， 嗯， 小金桔啊，佛手柑， 嗯， 是不能吃的吧， 对，不能一般吃，味道也对不好吃， 啊， 我其实种过那个柠檬， 哦， 结的是那个小青柠似的， 够酸吗， 酸，特别酸。嗯， 哦， 那适合泡水。 哦，好，今天咱们聊的年宵花啊，怎么养，有的朋友问的更直接问的，哎，哪儿买去呀，一般你买花都去哪儿买啊， 我就去花卉市场，去那个南四环那边啊，那边有一片 特别大 啊。 嗯， 对， 我也去那边买。 哦， 对。 就那边真的可挑的可多了， 是花乡那边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我说你回家路过那儿你就可以去买嘛。 哦， 而且真的好便宜的。 对，有好多个厅，然后都可以转，什么类型的都有，也能比较。 哦，大的小的。 嗯， 对，真的小到这么小一盆的，大到真的一个人合抱的那种，那都有。 哦， 但是如果要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懒了，说我上网买也可以，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因为网上买的话，它的照片跟它的实货是两回事儿。 哎， 而且再其次，因为它为了便宜嘛，所以要看它的星钻级别，一定要高。 嗯， 高的它可信度就很高， 嗯， 而且它给你的盆儿，给你的土，可能都相对要高级一些。 嗯，嗯， 但是如果要是星钻很低又很便宜，您拿了以后就觉得，哎呦我天哪 ，low 的哟！而且，你比如说在最早的时候，我就是一看5块一绿萝，哇，照片弄特好， 嗯， 来十盆， 嗯， 这还送货到家，我去什么花香啊，来了，嗯，哎呀，我就跟你说，我真的想顺楼扔下去，但是后来我就说找星钻高的。那个就不是绿萝了，就是因为绿萝也分很多种， 嗯， 然后它那个叶子开那个长起来以后有点发黄，金黄，而且那个我天啊，最开始那5块一盆的那个怎么养都有点谢顶，后来那10块的，哎呦那披肩发， 哎呦 那浓密啊， 哎， 真的半个多月我得拿剪子搅一次， 哎呦 不搅的话真耷了地， 哦 啊，这不一样。 哦，也是你赶上了， 呸， 嗯！真的。 其实一个可能是长势这一块啊，一个是咱们能挑一下，就是说它这个品种什么的。 嗯， 其实夏天或者春秋的时候，我觉得网购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尤其是冬天，咱们北方的冬天几乎没有植物能够陆地过冬，咱们存在一个快递的问题。 哦， 对 对, 对， 尤其您买多肉啊，或者什么这种怕冻的，或者一些就特别容易发生冻害。 哦， 嗯， 好， 就这美美姐发的这，我在家现在 就是你们家这个 就养这个，但是小就这么点， 这 也不 谢顶啊， 它这个大，不，这不是绿萝， 哦， 这不是绿萝。 哦，美美，哦，姐也说了问题了，说姐们送我们家两盆花，养了2周就开始掉叶子了。 嗯，其中那一个 金蕨 应该 是，金 蕨啊，那就是湿度的问题。 哦， 湿度，而且您 套塑料袋， 对，一个套塑料袋，一个是您那个浇水的时候晒一晒水，咱们北方这水也碱性也比较大。 哦， 啊， 那用加点那个什么硫酸亚铁吗？ 如果加可以加一些， 嗯， 而且如果它要是说不光掉叶子，如果说连果都掉了的话， 嗯， 可以少量的就是施一点磷钾肥， 嗯， 可以适量的，因为现在正好结果嘛， 嗯， 可以稍微施一点。 好好好。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关于年宵花太多品种了， 对， 咱们可聊的也太多了，比如说有花的， 嗯， 没有花的，就等等，那就太多种了。哎，咱们能不能最后聊5分钟呢？因为下次我希望你来，咱们也可以说说，比如说， 嗯， 什么花在家里一摆或者一养就哇，这家旺啊，啊，类似这种，或者咱换一个角度说。就是人一看，哟，你们家养这么好，就说明你们家这环境好，你们家人都健康。 那得看你的花摆在什么位， 呸， 是摆在前位还是对位，对不对？ 有这样的植物吗？ 嗯，我有一种就是水生的植物啊，就是名字也挺有意思，叫铜钱草。 哎，适合它。 就是咱们就是家里有的人家里就爱弄那种就是连盆就是带水然后带假山石垒的那种， 哦， 跟盆景似的那种有水哗啦啦啦流的那个里边，就是那个铜钱草，它是特别爱活，而且特别爱长，叶子也是这种小圆叶片，跟一片一片铜钱似的。 嗯， 那个一长就是比如您要弄一个这种大的这种造景啊，您家里要是有地儿摆在客厅，然后这个一长一盆，就是长一小盆这个铜小草都郁郁葱葱的，然后可以搭配点文竹啊，然后搭配点这个，就是他们那叫沉水石还是叫浮水，就是都有讲究。然后哎，人家一进来，我觉得会给人直观的这种， 而且 家里特别好， 间接的相当于在家里弄了一加湿器， 对。 是 就是整个循环起来的，对， 嗯， 就会好一些。 哦，叫铜钱草。 对，铜钱草就是那个是直接养在水里就可以，或者我觉得要是想， 嗯， 觉得特别撞门面，您就养点带花的。对。 实在是不好养花儿。 现在还有就是我上回也聊到过，就是那个有一种植物叫琴叶榕， 嗯， 它其实就像橡皮树那一类的是，它属于这种大型一点的盆栽。 嗯， 如果有家庭尤其喜欢这种北欧风，就是比较小清新风格的那种，它会现在商家也特别多，网上也有，它会给你配那种棉麻材质的那种花盆，或者就是类似跟防水泥似的那种盆，就是特别的好看，然后摆在客厅也很适合，大特别大的绿郁郁葱葱的一棵，像那种我觉得都会给家营造一种特别舒服的氛围。 是是是是是，尤其冬天。在北方咱们经常就往外远眺的时候， 对，因为叶子都掉了嘛，外头的， 对，尤其又没有雪的覆盖啊，显得就更空旷了。这个时候家里边呢就需要有点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包括您要是在家里边整了一个那个小流水， 对，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感觉就像在自然里边一样。 嗯， 但是啊，我提醒您啊，那流水的那个呀，摆的方位很重要。有的地方它就是散出去的菜， 嗯， 有的地方它是真是往里走的。这个别瞎摆啊！哎，改天咱们 得跟风水结合一下。 改天咱们聊一聊啊。这个哎，说完这个，再聊一旁的啊。 嗯， 因为大年29呢，也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可能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就和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一块儿过了。那个时候正好也是属于，因为大年29可能很多花卉市场什么全关门了。 对， 我如果现在啊自己家里边养一盆那玫瑰花，你觉得靠谱吗？这事 靠谱，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就是那种小型的迷你玫瑰，它叫 啊 就是现在还有那种懒人盆， 啊， 您可以小白盆哎给种好了，上一盆养到那个时候拿出来一送，也是一样的效果。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一送99朵玫瑰，其实女的可能更看重的是心意。 对 啊，我觉得你花心思了， 是 人这样说，你看哎，我已经给你养了一个月了，我特意提前准备的，其实重点是在心意。 然后人家都一捧一捧打包好，他带了一花盆， 要精致啊，就是特别精致的那种。 然后他女朋友还得说，那我是不是得改爱喝牛奶？俩人加进去，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个要是赶上小陈这样的好姑娘吧， 是 人家是看中这份心意的。还有的人家是可能要那种震撼力的，那种长的，就是平时我们到那日子口我们会送的那种长的玫瑰，家里。 切花就是像这种鲜切花啊，它是没有根的， 啊， 咱们就算提早买回来以后泡在水里，你像现在， 啊， 对，就是到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效果那么好了，一般一周左右这个是没问题的。 花卉市场的所有这种玫瑰全是就是长的，全是切好的， 嗯，对，鲜切花就是咱们做的手捧花嘛， 哦， 像， 哎，那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那种迷你 盆栽 那种在家是可以养 的，可以养的没问题， 哦， 嗯。 那比如说小胖说我准备自己在家里 养个石盆， 来个蓝色妖姬， 那个蓝色妖姬是染出来的，就是蓝，就是现在可能也有那种品种啊，蓝色妖姬，但是是它是就通过一些泡，就是泡这个色素这些方法，就是把它给染成蓝色的，包括上面花瓣，现在上面会撒一些亮粉， 对，对， 这些都是染，就是自然的花是没有那种颜色的，嗯。 所以电视剧演的都是骗人的，别的姑娘啊收到蓝色妖姬了，把自己脸往蓝色妖姬花里一闷， 咦， 深深的吸一口，有可能会晕过去，我告诉你，啊， 怎么掉色呢， 出来就变成史莱克了， 出来就阿凡达了，你上面还带那亮晶晶的东西。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年宵花咱聊不完了，不过下周二的时候小陈还会做客节目，我们接着聊，还有好多像发财树啊什么的，这些咱还没聊呢。 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很多朋友过年的时候走了，家里边养的这些花我怎么办呢？ 对， 怎么能让他回来的时候依然还活着啊，我们在下周二的时候继续来探讨一下。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谢谢小陈。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